你也想恋爱，哦，也想恋爱。我问爱情有没有摊牌，有没有先说个菜。我问写个什么生活来，我该用什么心态。等一份情就停下个现在，让未来有惊喜意外。相信拍爱的平凡女孩，不需再平凡的等待。遇上爱那一天，有个他能思念，像山水把涟漪放我心里面。遇上爱某年某天，两人之间有默契相恋。从那天我就会许下愿，当你也是恋爱，哦，也想恋爱。心说中有把钥匙门开，是巧合还是安排？对的时间和对的人才，感动一定会很快。等一份情就停下个现在，让未来有惊喜意外。相信盼爱的平凡女孩，不需再平凡的等待。遇上爱那一天，有个他能思念，像山水把涟漪放我心里面。遇上爱某年某天，两人之间用默契相恋。从那天我就会许下愿，遇上爱那一天，有个他能思念，像山水把涟漪放我心里面。遇上爱某年某天，两人之间用默契相恋。从那天我就会决定把我整颗心寄放他那边。遇上爱那一天，有个人能思念，像山水把涟漪相爱。某年某天，两人之间有默契相恋。从那天我就会许下愿，心说中有把钥匙门开，是巧合还是安排。对的时间和对的人才，感动一定会很快。